不了字句来形容你的美， 太过梦幻，太过迷人，太多太多太多我说不完。 看着我你眼里闪烁那甜甜的傻笑，怎么接受我给你的酒窝，放胸口， 请你相信，不要怀疑，这片星空就只有你拥有。 Hey girl， 牵你的右手，这不是在挥手。 Hey girl， 牵你的左手，你可以想太多。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不错，爱我心比开口。 One more time。 Hey girl， 牵你的右手，今天我会伸手够。 Hey girl， 牵你的左手，真的要到大自首。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不错，幸福只要点头。 我 心